害怕会有伤痕，没有人完整，却有人能信任，才找到永恒。想到达明天，现在就要启程，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。想到达明天，现在就要启程，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，天开始明亮的过程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:00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多福在线，如意相随，阳春三月天降黄金，3月15日起，在我市多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掏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，40枚素丸文纸。 活动详情三河多福在线销售厅，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你一生，多国福利彩票。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，从今儿个开始，由我呀给您讲一部现代题材的评书，叫恒源祥品牌传奇。这书写得好，我读过数次了，有道是展卷有益呀，您听完了之后肯定有好处。我给他总结了一下，本书有两大特点。第一个，实事求是，是实话实说，没有掺糠食水，没有造假的成分，纯度可以达到99.95%。那位说剩下那五呢？剩下那五就是我加上的，第二大特点，它就像一把钥匙，能开启您的心灵，打开您的智慧，催人奋进，发人深省。您听完了之后，就好像前面立了标杆一样，你有奋斗的目标，您能举一反三，在您创业的路上，我敢保是事业有成啊。闲言少叙，咱们书归正文吧。从哪儿说呢？上海。话说这十里洋场的大上海，从过去到今天，那可是藏龙卧虎之地，英才辈出之都啊。面对着花花的繁荣地，富贵的温柔乡，有多少人怀揣着梦想到这儿来淘金，又有多少人梦想破灭而黯然离去。其实这事儿不奇怪，有成功就有失败。俗话说得好，大浪淘沙，水落而石出，上海的繁华与机遇造就了一个个叱咤风云的金融巨子，商界奇才，他们凭借着这个大舞台，一个个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上演了一幕幕成功创业、大展宏图的好戏。他们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呀，发挥了超人的智慧，打造出一个个享誉国内外产品、品牌和老字号商铺。但随着时光的流逝，时代的变迁，有一些老字号啊已经日益没落呀，黯然失色，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 但是令人欣慰值得庆幸的是，其中有一家老字号在濒临倒闭的危难之际幸遇奇人接霸。在这位新的掌门人的成功运作下，这家老字号竟奇迹般的起死回生，是脱胎换骨，非但没有褪色，没有湮灭，反而在新世纪焕发出无穷的青春活力和勃勃生机。他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，便将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小店变成了灌溉同行的大企业，国际知名的大品牌呀，在中国创造了一个老店换新颜的神话，品牌经营达到了极致，做成了一个家喻户晓、人人耳熟能详、社会知名度、客户认可度屡创新高的金字招牌。它有一个响当当、硬邦邦还暖融融的名字，恒源祥。而创造恒源祥昔日风光和今日品牌辉煌的，则是两个极富传奇色彩的神秘人物，一个叫沈来洲，一个叫刘瑞奇。这真是啊，80年风雨历程，80年兴衰往事，留下多少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。你要愿意听的话，水有源，树有根，咱们闲言少叙，是书归正文，还从头给您说起。不知道您喜欢旅游不？您去过没去过太湖？哎呀，那是风光秀丽，让人流连忘返呐！且不说这30000顷碧涛，也不说500里翻影，也不说72秀峰，哎，如今只说，在这个湖的中西南方向啊，有两个天生的小岛子，分别称为洞庭西山和洞庭东山。尤其是这东山，那可是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。风水宝地啊，不仅物产丰富，古迹众多，像什么紫金庵、雕花楼都是江南的名胜，而且此地是能人辈出，群雄并起呀。东山人呢，有经商的传统，更有经商的天赋，一代又一代的东山人将上海这个大码头视为自己奋斗打拼的阵地，发家致富的通途，英雄竞技的赛场，演绎人生的舞台，创业圆梦的天堂。接下来咱本书的主角就要登场了，咱们先说说恒源祥的创始人沈来洲。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有那么句老话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啊。人呐，活这辈子不容易啊。我可以这么说，每个人在这一生之中都有七灾八难，都有些磕磕碰碰啊。没想到这句话却应在了沈虽之身上了，在他身上得到应验了。有观众就问了，沈虽之何许人也？哎，说起这人很了不起啊，此人乃当年大名鼎鼎的上海汇丰银行的高级职员。汇丰银行啊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白领精英。沈虽之他的祖籍就是吴江东山半岛的人，出身在商贾之家，自幼读诗书，习商贸啊，懂经营，懂管理，那是样样拿得起放得下，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，那真是如鱼得水呀。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复合型人才。早年投身同乡汇丰银行大乃办习政府麾下，深得老板的赏识和器重啊。你想有本事的人走到哪儿都是欢迎的，你要天生就是个饭桶，走哪儿哪儿烦你，能用你吗？所以这沈绥之就成了汇丰银行的骨干，老板相当器重。这沈绥之呢，在外谋得美差肥缺，在家里头还有娇妻爱子，他媳妇儿沈翁氏过的门来给他连生俩儿子，长子叫沈汝州，次子叫沈莱州。外人一看，嘿，这沈绥之了不得呀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啊。这人年纪轻轻才30岁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，人人都羡慕，当然也有人妒忌。但是好景不长，谁都没想到一场飞来横祸是突降神箭，让这个原本人人都羡慕的幸福之家瞬间是土崩瓦解，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呐。也正是这场灾难，到后来造就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一个奇才，铸成了上海滩一个大红大紫的商业品牌啊。当然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表了，还是先从沈绥之的媳妇沈翁氏这说起吧。单说这天上海苏州河畔，一辆黄包车停在码头的边上，停在码头的边上走进来一个中年的女子，走进来一个中年女子，怀里的抱着手里的领着一个小男孩，他是谁呀？他就是沈绥之之妻沈翁氏啊。现在沈翁氏难呐，丈夫突然病故，家里的顶梁柱折了，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啊，在大上海举目无亲，抬头无故，怎么生存下去？要不是顾及两个孩子，这沈翁氏恨不能一头投了黄浦江，随丈夫走了就算了。但是还有孩子，还有家庭啊，忍辱负重，忍痛负伤一样，要把孩子将养成人。在上海物价都贵，住交不起房租，所以呢就离开这个伤心之地。说到这儿啊，咱还得交代一下大老板习政府。这个人呢不错，他一看孤儿寡母太困难了，怎么办呢？一次性给抚恤金800元大洋，看在同乡的份上白送的。那个说才800块钱呢，您可听明白了，800块大洋不是800块人民币，那要折一折算一算呢，30多万呢，那是钱呢。就可怜他们孤儿寡母，所以沈翁氏在急难之时得了这笔钱，生活起码来说眼食是保住了。咱不是说了吗，这伤心之地不愿意待了，带着孩子要回故乡，所以在苏州河畔雇了一只乌篷船呢。俩孩子都穿着校服，戴着校帽子，沈翁氏也系着校带子，一边掉眼泪一边往前走，这才上了船。这船家还真不错，把长篙伸出来了当扶手，大姐慢点走，走好啊。沈翁氏点了点头，明儿三个上了船了。沈翁氏站立船头是不言不语，江面上风很大，吹乱了他的头发，他就好像木雕泥塑一般。船家不放心还说呢，大姐呀，要开船了，在外头不安全，请到舱里边吧。 他就像没听见一样。此刻的神翁是想什么呢？他在想，别了，大上海，我带着孩子要回祖籍了，不过你放心，将来有一天我一定把两个孩子培养成人，要重返上海滩，这样才对得起我死去的丈夫，才对得起我的孩子，才对得起沈氏宗族啊。25岁的一个女子有如此的雄心壮志，那也不是一般的人呐。哎，就这样他们上了船回到了老家。到了家了，当然了，有3亲6故帮着照顾，安排下住处之后开始过正常的生活。您说这钱800元是不少啊，坐吃山空啊，它不像流水钱，每月我有进项，那行啊，这花一个少一个，别看800块钱很快就要花光了。因此夫人是左右盘算呢，勒紧裤腰带是百般节俭，在城市里当太太，现在不是太太了，脱掉了绸缎的衣服，换了粗布的衣服，袖面一挽，干脆下地去干活啊，又摘茶又种地又放羊，家里家外是全都承担下来。你想一个女人容易吗？太不容易了。这两个孩子眼望着母亲如此吃苦，她也心疼啊。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，转眼之间长子沈武周长到15岁了。按照东山人的习惯，到了15算成年人了，不能在家里头吃白饭了。因此沈翁是狠狠心，打发儿子拿着路费到上海滩一家当铺去当学徒，把大儿子给打发走了。二儿子沈来州太小，才5、6岁离不开，因此把他留下了。打这之后母子二人是相依为命。咱们还说这个沈翁氏，那不是一般的女人，在上海住了那么多年，随着丈夫在一起待人接物，也有不少的社会经验呢。起码他懂得一条，这孩子不能不识字，孩子不能没知识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书中只有颜如玉，书中只有黄金屋啊，你不认识字怎么能行啊。因此说他要叫莱州好好的学习，那就得送他上学堂啊。但家里头挺困难，捉襟见肘，拿不出这笔费用来，就即使有点儿还得留过河钱呢，怎么办呢？沈翁氏可愁坏了，白天愁晚上愁。哎，后来脑瓜一转，想起个主意来，怎么办呢？让孩子去伴读。伴读就是陪着有钱人家的少爷给人家伴读，给他作伴儿。你看有钱人嘛，自个儿一个少爷那就学习枯燥无味，旁边有一个伴读，替他抄抄，替他写写，说说话，唠唠嗑，这叫伴读。不但每个月多少有点进项，哎，同时呢沈来州也有机会去学习，可谓是一举两得呀。啊，多少年后啊，沈来州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情，仍然感谢妈妈当时对于自己的选择。他的文化底子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，没有这个基础，很难想象他能在上海滩立足，更难以想象他能够发家致富。哎，他跟他哥哥不一样，你看，别看是亲哥俩，他哥哥沈汝州啊是什么思想呢？小富即安，哎，咱有个温饱的日子就得了，足以吃口太平饭，不思进取。这沈来州则不然，别看比哥哥小好几岁，从小就有决心壮志， 啊，志向远大。没事的时候，他跟他妈妈就说：“妈，您呢不必难过，总有一天我要回到大上海，像我阿爸一样，赚好多好多的钱，把您接到上海去跟我享福。”哎呦，当妈的能不爱听吗？摸着沈来州的头顶掉眼泪啊！好孩子，妈妈盼的就是那天呐，好好学吧。是，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呀？有志不在年高，无志空活百岁。不在岁数大小，沈来州从小志向就高大高远，学习的时候非常认真，不学习的时候不闲着，上山放羊打柴火，哎，帮助母亲干活，但是一句怨言也没有。而且他的学习是相当之好，每次母亲考他，他都是对答如流。而且沈翁是对儿子，哎，望子成龙的心非常切，要求的是非常严呐，疼归疼，管归管，每天晚上都督促儿子挑灯夜读。读啥呀？那个年月，三字经、百家姓、千字文，现在戏称叫三门小钢炮，这是知识的基础的基础，你必须烂熟于心。有那么一次啊，沈来州背着背着书，俩眼皮打开架了，一个没留神，身子一窄尾，咣当一头碰到桌子角上了，顿时皮开肉裂，这血就淌下来了。当妈的能不心疼吗？赶紧把孩子抱起来，找来棉花干净布，把血给擦干净了，上好了药，给包好了头。要一般情况下就让孩子别背书了，早点睡吧。不，沈翁是则不然呢，他问孩子还疼吗？妈，不疼了。能挺得住吗？能。要能的话，今天的做客你必须得完呢，还得接着往下背。好，娘，我背。天地元皇，宇宙洪荒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苟不教，性乃迁，教之道，贵以专。啊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往下就背，一直背完了，这才睡觉。你说这孩子能没出息吗？所以做父母的，是儿女的最好的老师，身传言教啊，疼归疼，管归管，不能溺爱不明。为什么我们现在发现我们周围有不少孩子老大不小的，哎，竟饭桶呢？哎，起码来说连点人情世故都不懂，说句难听的话，见人待物连句人话都不会说。什么玩意？因为教育方面不得力啊，没有人好好教育他。要像沈翁是这样负责，能不成材料吗？这沈来州啊，除了背诗之外还得练字呢，这也是个艰苦的活啊。但是沈翁是，你不看别的地方多方节俭，对孩子学习上不吝钱财，勒紧裤腰带，剩下余钱也给孩子买各种书籍，另外买笔墨砚瓦文房四宝，让孩子好好练字，还把古人王羲之、颜正卿、米芾、柳公权、欧阳询的字帖都买来，让他按帖练字啊，有一个字写的不对就加以矫正。后来沈来州写的一笔精彩的楷书啊，这就叫不吃苦中苦，难做人上人。你别怨天也别怨地，就问问你自己下没下功夫。你要下功夫了，天道酬勤了。小来州六七岁 那毛笔字就写得相当帅气呀、啊，就是那时候母亲给自己也打下的基础。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呀。莱州的疙瘩逐渐长大了，虽然很瘦弱，但是两个眼睛是充满着智慧的光芒，挺精神。在读书之余，母亲在灯下是挑灯缝衣呀、啊，给他做了两套衣裳，一套短衫，一套长衫。这一天，沈翁是把儿子叫到身旁，拍着他肩膀跟他说：“莱州啊，你今年已经14岁了，你哥15岁到的上海，你也14了。娘给你缝了两套衣服，一套短的，一套长的。你闯到上海的时候，先穿短的。你是小工嘛，将来要做了大先生，事业有成，就换成长衫儿。”说着，沈翁是在床里头翻了半天，拿出8块银元来交给儿子。那银元都捂热了，都有点烫手啊。孩子，这8块银元娘没舍得花，今儿个给你，你带在身边以作不时之需。记住，不到时不可解的时候不得动用。是，收拾收拾早睡吧，明天你就到上海，我这写了封信，你拿着这封信去找你表哥叫翁子英，上面地点都有。这一晚上都没睡觉，你儿俩谈呐、啊、唠啊，到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，沈莱州换上短打的衣服，一身短的，腰里系上带子，穿上鞋，母亲拎着包，包里都有8块银元和长衫，一直把孩子送到码头，是千叮咛万嘱咐，娘不在跟前儿，你千万可注意身体呀、啊。妈，您放心吧，您保重吧，我在外头就惦记您，哎，有乡里乡亲帮忙，不要以我为念，你要好自为之。妈，儿懂了，娘请上寿儿一拜。沈莱州趴在地上给母亲磕了3头啊。沈莱州一转身上了船，再次赶奔上海滩。这正是啊，一重云涛一重天，长亭古道少人烟，莫叹世间无豪杰，虎在深山龙在渊。 我口袋里还有你给的温馨，我的手心还有你吻的气息，滴滴的雨让想念的人喘不过气，而你的背影会在哪里平静，跟踪记忆我才能和你接近，除了可惜夜夜没有声音，有一些人让一段情也容易忘记，我爱过了你心永远在哪里，好想好好爱你，这一句话只能藏住秘密，关上窗外的雨反复触碰你爱过的痕迹，好想好好爱你却没有权利再把你抱紧，从今以后如果你能快乐就别管我想你， 惜，眼泪没有声音。有一些人让你动情，也容易忘记。我爱过了你，心永远在那里。 歌福在线，如意相随。阳春三月，天降黄金。3月15日起，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、40枚素丸五指。 活动详情，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您一生。中国福利彩票。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沈莱州奉母命重返上海滩。14岁，小孩子，娘两个是难离难舍呀。最后一狠心上了乌篷船。船离开码头之后，沈莱州这心里是翻上翻下的翻腾啊，脑子里不断在想，眼泪哗哗往下淌着。沈莱州就想，我娘说的对呀，好男儿志在四方，我不能恋家，不能不离开我的母亲，我要闯荡江湖啊，不辜负我阿爹，不辜负我娘的教诲，一定要下这个狠心。自己不断的给自己鼓劲儿。书说简短呢，这一天到了上海了，船靠了码头，他下了船了。好家伙，他一看呢就懵了，那上海和东山怎么比呀？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高楼林立，车水马龙，人头攒动，车来车往，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，14岁的小孩能不懵吗？好在心里的还有底，母亲给自己带了一封信，那信上有地址，投奔谁，地点在什么地方，写得清清楚楚。他把这信掏出来看了又看，哦，要找上海的棋盘街九康洋杂货站，牢牢记在心里的，没来过，鼻子底下有嘴呀，打听吧。打听来打听去，书说简短，找到了，日头都往西转了。他一看有家买卖正好坐落在棋盘街，一看这字号，九康洋杂货站，是这没错。哎呀，放下心了，迈步刚上台阶，出来一个小伙计，沈莱州赶紧就过去了，一抱拳，小哥请问这是九康洋杂货站吗？这小伙计叫小吴，就是这儿的。看了看沈莱州，啊，对呀，这不写的清清楚楚吗？小哥，我想找你们老板，老板在吗？ 在， 正好在结账呢。你跟我们老板什么关系？他是我亲表哥。 嘿，怎么不早说？来来，跟我进来，跟我进来。 挺热情的，把沈莱州领到屋里头了。沈莱州一看呢，房间并不宽敞，再加上众多的货物，顾客人来人往，伙计忙里忙外，显着很乱。往柜台的后边一看，坐着一个人，这沈莱州的心就咯噔一下。为什么？这人长得挺凶啊，站起来没有1.8米，差不多少，细马长条，宽脑门，尖下壳，长得这张脸是孤情寡义的一张脸，往下沉沉着，大眼皮不聊，两撇胡，正看账本，扒拉算盘，哎，一副六亲不认的样子。你看人这个相貌，有的带和善的，有的带奸诈的，有的带凶残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 小伙计把他领到近前就说，老板，你们家来个亲戚找您。这翁子英啊，眼皮都没撩啊，用鼻子哼了一声，叫什么名？哎，我还没问呢。哎，他说要找您，我把他领进来了。你看，就是他。什么？翁子英那派头大了，大的还有点酸味儿。把算盘一推，账本一合，抬头看了看，一瞅面前呢，站着个土头土脑的小孩儿，个儿不高，长得比较瘦，风尘仆仆，身上背着兰花布的一个包，不认识。翁子英打量了半天，你叫什么名字？ 老板，表哥。 哎，先别这么称呼，你谁呀？就管我叫表哥。 哎，我这带来封信，您看看信，您就知道我是谁了。我叫沈来洲，你看看。 说这话，把母亲写的亲笔信递给了翁子英。翁子英把信瓤掏出来，展开观瞧。啊，一看明白了，沈翁氏写的是非常清楚，说我儿子到上海去投奔你，看在亲戚的份上，无论如何给他讨碗饭吃，希望你能够收留，等等等等等。翁子英一看明白了，哦，讨饭吃的，要做小伙计。把信看完了，往桌上一放。你多大了？ 我14了。 哎呀，我说沈来洲啊，在上海谋生不太容易呀。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要说吃口白饭嘛，那得付出劳动啊。我看你身体瘦弱，你能招架得住吗？ 老板，您放心，别看我身体瘦弱，什么苦活什么累活我都干过，不信你看我这身体多棒，啪啪啪拍拍胸脯，把袖子撩起来，拳头一攥，您看看我这肌肉，我劲儿可大呢，什么活我都能担当。 行行行行，好吧，看在亲戚的份上，我把你收下了。不过有言在先啊，没有工资，白干活，这管吃管住，每个月给你1元钱，这1元钱是理发洗澡的钱，别的报酬一概没有啊。你还要记住，第一，听话，不准多嘴；第二，要勤快；第三，手要干净，明白吗？不准小偷小摸，如果犯了下一条，休怪我翻脸无情，把你逐出店门。老板，我记下了。 小刘啊，我把沈来洲交给你了。关于店规，干哪些活计，你详详细细向他交代清楚。 是，老板。来，沈来洲，跟我来来来。 打这之后，九康阳杂货店来了个最小的小伙计，才14岁的沈来洲。等到没人的地方，这小刘啊，开诚布公啊，一铺一解，详详细细，把干什么活都交代了。说我呀，就是这么过来的，你得跟我一样啊。等交代完了之后，沈来洲一听脑袋有这么大个，心说我的妈呀，这条件太苛刻了， 这活也太多了，我也记不清啊。为了记清不耽误活，别惹老板生气，所以用纸开了个清单儿，几点几点干啥，几点几点买啥，几点几点干什么活，等等等等等等。从这天开始，沈来周就住在九康洋杂货站。咱呢先从头说起吧。睡了一晚上的觉，就在柜台上，没有床。突然听见王补江汽笛的声音，就是那个班轮呢，它有汽笛声，这声音呢传出多远多远去，天还没亮呢。沈来周知道该起床了，一个鲤鱼打挺，赶紧跳下柜台，把行李卷卷搁起来，开始一天的工作，一手拿笤帚，一手拿着簸箕，里外开始打扫，把那地扫的是干干净净，一次不行扫两次，两次不行再扫一次，而后把这东西放下，打一盆凉水，拿着抹布开始擦抹柜台，凡是落尘土的地方都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是一遍两遍三四遍。打扫完了之后开始摆列货物，这货呀分堆归类，一样一样都码得整整齐齐，一切就绪，这才开闸板调幌子。一看天已大亮，日头都起来老高的了，都打扫完了，沈来周还没上来这口气呢，店员们是陆陆续续来上班，人家不着急呀、进屋里的都准备好了，水也烧开了。沈来周赶紧找个地儿扒了一口早饭，按着地点上老板家里头去。老板翁子英啊，离店住的还挺远呢，小跑一路前进呢。到老板家干什么？扫院子，收拾屋子，打扫卫生，倒垃圾，把外边收拾干净了。老板起来给老板打净面水，漱口水，把牙粉什么都给拿来，把老板打发走了之后伺候老板娘。老板娘起来是梳洗打扮，沈来周还得跟看孩子，把孩子往怀里头一抱，你看孩子这不是个活，那小孩哪有那么听话的，离开他娘他闹啊，不哭不闹还则罢了，只要一哭一闹，沈来周倒霉了。这老板娘一边梳着头，把脸往下一沉，哼，真是吃白食的，一点用都没有啊，连个小孩都看不好，孩子怎么哭呢，哈，赶紧哄哄他啊。是是是是，沈来周委屈啊，但是委屈咽到肚子里头，敢顶嘴吗？不敢呐、饭碗不砸了吗？看完孩子，提着个篮子到菜市买菜，女主人吩咐买什么就得买什么，还得买好的，还得便宜，回来之后帮着洗涮切，都整完了，这活才算结束。快中午了，一溜小跑回到店里头，店里的人都在这值班呢，他帮着干点活，该吃中午饭了。沈来周啊，饿的是饥肠辘辘啊，可是着急没用，吃饭呢没他的事儿。大先生、二先生、大伙计、小伙计都能吃饭，他怎么的，在旁边得侍奉，给人家盛饭，给人家端菜，看谁快吃完了赶紧把碗接过来给盛满再递过去。人家吃饱了喝足了之后，提着牙抽着烟上旁边去了，剩下这些东西残羹剩饭才是他的午餐，赶紧扒了一口，盘子碗撤下去，又都洗涮干净了，擦擦嘴，翻回头来再来干活。好不容易盼着 下了班了，就是打了样了，哎，人家可以回家了。他把幌子撤了，把扎板上上，开始清理屋里的东西，这是正常情况。倘若在生意当中有一笔账不清楚，还得点账，这一点账啊，不定得到什么时候。一天下来，小小的沈来洲累的是腰酸背痛，连柜台都上不去啊，仰面朝天往柜台上一躺，屋里黑咕噜咚，只有月光顺着那缝隙射进来。沈来洲眼泪掉下来了，心里说话：妈呀，你知道你儿受的这苦吗？妈呀，我想你呀。眼泪掉下来了，心里难过，但是转瞬之间他把牙关一咬，不哭了。好男儿志在四方，不吃苦中苦，难做人上人呐。圣人不说过一句话吗？天将大任于斯人也，必须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啊。啊，什么意思？你得先负苦啊，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啊。再者一说了，这点苦这点累能累死人吗？为了不让母亲养活自己，为了圆爹爹的梦，自己咬紧牙关也得挺下去。按毛主席话说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。哎，您别说，这话还真有力量。想到这儿浑身是劲儿，啥也不想着睡觉，开始睡大觉。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听见汽笛声一响，照旧又开始干活。他就好像上满了一盘闲的机器一样，每日没买没夜得这么干呢。另外抽空给家里头写了封信，不说这些苦处，让母亲放心，我在外边很好，娘啊，您不必惦记了，劝母亲保重身体，仅此而已。按下这个沈来洲啊，咱不说，咱就说这个掌柜的翁子英。这翁子英啊，整个一个奸商。为什么说管商人叫奸商？哎，这话呀太绝对了。商人里头有一部分是义商，有一部分人是奸商，无利不取。这翁子英就是这号的人。他这个买卖九康洋杂货店正好开在棋盘街，这个是热闹的黄金市口啊，人来人往，拥挤不透。他这买卖就靠着这个挣大钱，每天不说日进斗金，也差不多少吧。他行啊，人家沈来洲呢，虽然给他打工，这小孩不简单，14岁就不同于常人。沈来洲就想，我就这么忙忙碌碌啊，我这脑子我得利用啊，啊，我利用啥呀？我得好好动动脑筋，比方说，这货是从哪儿进的，那人叫什么名，什么货销售的快，什么货没人买。因为九康洋杂货店主要靠的是洋货，都是舶来品，什么洋灯、洋油、洋火，玻璃器皿，这个那个都沾洋字边儿。当时对于开放的上海人来说，都有点崇洋媚外呀，洋人的东西都是好东西，所以生意才如此的火爆啊。这沈来洲一样不落是烂熟于心，要不怎么有那么句话呢？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呢。这沈来洲就是有心的人。你看谁能想到那么点小孩他想的事儿那么复杂，能把这些事儿牢记在心里头啊？哎，咱们单说 过了不久，店里出了件新鲜事儿。什么新鲜事儿？天人进口，请来了一位大先生。那要说大先生是什么角色呀？咱比方说啊，拿今天的话来说，就好像是大堂经理，叫大先生，能替翁子英主张半拉家。这大先生也是个大个子，一表人才，留着小胡，戴着眼镜，很绅士，很斯文，也看出来了，也有点酸，目中无人。自从他来了之后，店里的员工对他是毕恭毕敬，也慢说店里的伙计，翁子英那样苛刻的人，也不得不让大先生三分。反正沈来周就知道这大先生姓李，李大先生，叫什么名不敢问，哪儿来的更不敢问。但是最使沈来周感动的是什么呢？就这大先生啊，不白给呀，对经营、营销等等等烂熟于心，身手并出，哎呀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那真够一把手。除此之外，沈来周还发现这大先生写一手好毛笔字，你看这个字儿要写漂亮，他打人啊，足见这大先生当初下过功夫，工笔楷书，写的是浑厚有力啊。这沈来周啊是不住的咂嘴儿，罢了，高人高人，哎呀，我什么时候能赶上人家呀？大先生真了不起，这是一件事儿。再有一件事儿，这大先生外语说得好，尤其是英语倍儿熟，不次于说中国话，哇啦哇啦哇啦 ，A B C D E F G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他是专门接待洋人的，因为这个地儿啊，离这法租界不远，离这其他租界地也不远，登门购物的洋人很多很多的，你不会外语怎么能行？嘿，这大先生说外语说的溜，给洋人说的非常高兴，三言两语之后 OK OK， 买卖做成了，可以说酒康洋，日进斗金。哎呀，沈来周就心说话啊，这洋文这么吃香啊，可惜我不会，我妈也不会，也没教给我，啥时候我抽时间也得学习学习这英文呢，感情这东西太有用场了。哎，对了，跟大先生学，不知道人家能不能教给我。因此小小的沈来周是千方百计讨好大先生，哎，跟人家说话，给人家沏茶，哎，给人家干杂活。无奈这大先生脸沉沉着，根本没把这小孩放在眼里，就好像没看见一样，不屑一顾。尽管沈来周怎么样打溜须也白扯。哎呀，沈来周啊，心说我呀，人轻言微呀，这个什么都不怨，怨我本身没能耐，岁数太小，慢慢挨吧。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呀，一转眼三年过去了，三年呢，一年365天，1000多天，怎么熬过来的？总算是毕了业了，学徒满了期了。哎呀，把沈来周兴奋的，这回啊可以回家了，到家里头见我母亲去了，我母亲不定多高兴，好几年没见着了，要举行拜师礼呀。头天晚上，沈来周洗漱干净，换好了新洗的衣服，然后到菜市买的鸡鸭鱼肉、海鲜、青菜，然后一溜小跑回来，亲自系上围裙下厨，做了丰盛的一桌酒宴，叫谢师宴。 坐坐坐坐坐坐。沈连州笑了，各位请坐请坐吧，人家吃着喝着也差不多少了。沈连州趴在地上给翁子英磕了仨响头，恩师在上，弟子三年受恩师的教诲，今天毕了业出了徒了，特摆的薄酒一桌以谢恩师。师父，我忘不了您的大恩呐。说这话挺难过，翁子英脸红扑扑的，平常老也不笑，今天露出笑容来了。哎，巴拉巴拉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。哎，来州啊，你呀、啊、还不明白咱店里的规矩啊，这谢师饭是要摆的，人人皆如此，但是还有个条件，你还要感谢老师白做一年的活，叫谢师活。嘿，真够黑的，好吗？我给你当牛做马三年呢，还不放过我，还得给你白干一年，美其名叫谢师活。爸爸爸，谁让当初没有经验，没有法律知识，也没有合同，也没有字据，都是一诺千金的事儿呢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挣钱是小事儿，学本事才是正理呀。300多天一晃就过去了，我再从头再来，学点真本事才是我的目的。这正是真知灼见结勤学，轩窗秉烛夜读书，行侠仗义闯江湖，知恩图报大丈夫。 总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，就不顾一切的漂洋过海去，用尽一生寻找，倦了累了渴望拥抱却找不到，才忽然想起你还在我身后，静静等着我，给我依靠。你是我的幸福吗？为何幸福让人如此犹豫，爱情渐渐模糊，你的付出我总不够清楚。你是我的幸福吗？为何幸福让人变得犹豫，我爱你不再怀疑，只想对你说我愿意。总是相信